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昨天晚上，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了一场古典也流行类型的音乐会，那就是漫步经典。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而在音乐会的倒数第一首作品就是这首 Hey Jude。 当指挥聂德连科，而指挥的是这位皇家利物浦爱乐团，演奏了 Beatles 经典全场，而响起了大合唱，真的是让人动容。我在现场想象着乐队的成员是皇家利物浦啊， Beatles 的大本营，乐队的队员，这些音乐家们肯定从小既演奏古典，也听着 Beatles 的这些音乐而长长的。而这首 Beatles 的 Hey Jude 也让古今中外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古典和流行结合的新的含义。所以就是这样，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呀。而在昨天晚上最为显眼的就是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他的舞台上的精彩，他的帅气迷倒了所有的人。昨天晚上也同样是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2018年的开幕式音乐会，今晚指挥佩特连科还将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进行精彩的音乐会的演出。可以说两天的演出完全有不同的曲目。在昨天晚上呢，可以说是既有俄罗斯的作品经典，展现了指挥家的风采，因为他是俄罗斯人，同样呢也还有英国的风采，因为我们听到了管弦乐队改编的 Beatles 的经典。可以说整场音乐会都非常的曲目非常精彩，同样呢还有钢琴鲍里斯基特伯格演奏了在昨天晚上拉赫曼诺夫的著名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还有莫索尔斯蒂荒山之夜、小塔科维奇的芭蕾组曲， 以及 Beatles 的经典歌曲。而今天晚上就是纯正古典，像有沃尔顿的同样是英国风采的叫约翰内斯堡节日序曲，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在这里会唱的都一起唱吧。此刻正在直播。昨天晚上看过音乐会的有朋友吗？请举手，在音乐会里签个到，说说昨天晚上看过音乐会的感觉。我看到了灯芯绒一和二，灯芯绒一看过了，我知道灯芯绒二说我的最爱，最爱麦克特尼。那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去啊？还有我特别想好奇，大家在昨天晚上音乐会上是自己买的票呢，还是和朋友一起赠送的票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因为昨天晚上座率也是非常的高。 古典也流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蝙蝠序曲。在一次假面舞会上，年轻的爱森斯坦伯爵给朋友法尔克开了一个玩笑，趁他喝醉将他改变成了蝙蝠的模样。从此呢，法尔克得到了一个蝙蝠的绰号。后来呢，蝙蝠序曲这个名字，蝙蝠这部音乐剧就得名于这个名字。在除夕之夜，爱森斯坦因为侮辱他人获罪入狱八天。当晚呢，法尔克劝心情不佳的爱森斯坦先去化妆舞会消遣一下，然后呢再陪他去监狱。而爱森斯坦的妻子罗莎琳达的剧情人阿尔弗雷德听说此事以后，想趁机与罗莎琳达旧梦重温，不料却被前任带来的监狱长错当为爱森斯坦带走。舞会上，爱森斯坦没有认出戴面具的罗莎琳德就是自己的妻子，反而百般逃跑，大献殷勤。而罗莎琳德呢，也趁其不备偷走他的怀表，作为爱森斯坦如此行为的证据。午夜，法尔克送爱森斯坦到监狱，而罗莎琳德也为解救阿尔弗雷德来到了监狱，终于真相大白。爱森斯坦和罗莎琳德先是互相指责，随后又互相原谅，重归于好。于是呢，这就是这部轻歌剧《蝙蝠》的一个剧情梗概。哎，轻歌剧呢，其实有点像喜歌剧的后演，只不过呢是更加的欢乐，更加有不同的感受。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轻歌剧《蝙蝠》序曲，是不是也很有味道和感觉呢？其实对于音乐来说，我发现大家是很喜欢听圆舞曲的，因为好像这些舞蹈的节奏让大家呢更有了那种动感。就像在昨天晚上音乐会上，我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芭蕾组曲当中的时候，因为是舞蹈音乐，好像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摇晃和点头。其实真的是这样，舞蹈可以让人深入人心，这些节奏也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活的魅力，是吗？这就是音乐舞蹈的结合。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早在1796年贝多芬已经计划编写了，当中呢更涉及到华彩的乐段。什么是华彩的乐段呢？就是很多的 solo 的地方，钢琴的地方，但是重要的部分呢却在1800年方才完成，而首演呢则是推到了1803年的4月5号，当时呢是在维也纳的韦恩河畔剧院举行的。说的当时首演的时候还有一些重要的片段很有意思，我们先听一下这段的华彩乐段。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而其实呢介绍这首曲子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个预习吧。今天晚上如果看音乐会的朋友，就是依然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依然是指挥家瓦西里，那依然还有钢琴家鲍里斯吉特伯格，他们也会将演奏这首作品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那担任钢琴独奏的是鲍里斯吉特伯格，他也是1984年80后出生在莫斯科，同年呢随家人移居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吉特伯格呢最初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后来追随著名的钢琴教育家大师阿里瓦里，这是跟陈萨一位老师，他呢还在坦桑德钢琴比赛鲁宾斯坦钢琴大赛中获得优胜奖。刚才说到贝多芬创作这首作品有一些小故事，刚才说了首演一直拖到了在3年以后才来演出，当时呢贝多芬的工作状态很有意思，他的学生呢记了个笔记，据说首演当天原本是应该学生准备在清晨5点造访贝多芬，然而贝多芬呢却已经很早就起床了，已经在准备为乐队来撰写长号的分谱以及合唱声部，然后呢又由李赫诺夫亲王负责提供贝多芬的午膳，是什么呢？冻肉以及酒。其实呢据传说也说贝多芬非常喜欢喝酒，尤其是葡萄酒，而排练呢则一直持续到黄昏6点。繁重的分谱的编写加上乐队以及合唱团的排练，使得贝多芬呢无法完成来写钢琴的部分。而负责替贝多芬演出时翻谱的塞弗里特呢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同时将独奏部分写在纸上，差不多全首呢皆凭记忆贝多芬来自己首演的来弹出，在不少未曾写出的段落中呢，他快要完成的时候呢会偷偷瞄我一眼来看一下这个谱子，所以大部分有一些 solo 现场华彩的地方呢贝多芬当时还有即兴的成分。过了纯粹的古典，我们接下来换个小心情。

但偏偏你又得一一承受。喜欢夏天的人也一定喜欢荷花，荷池开满莲花，个个都有媚生百态。佛有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若有人能静下心来看一枝莲花的形态，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一池一人间，一莲一人生。聆听音乐，也想着窗外的情景，想着那一池水，一池的莲花。聆听音乐，也想到花的形态。不是有这样说法吗？世界上也没有相同的形态，池中当然也没有相同的莲花。每一个莲花的姿态、形体各不相同。从莲想到人，每一朵莲从出生到退减到衰老到失去，不都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吗？静心看世界，冷眼与莲花。 是不是有一种轻轻依偎在时间的长廊，直到蝉声爬满了夏日的耳机，音乐中有满目的绿荫，一片繁秀，野萱萱，野寂寂，野露露，雨甜甜。云说这周计划去颐和园看荷花，秋水风神说宛如走在静谧的下的竹林小道，好惬意。 是的， 上半时段我们喧哗，下半时段我们静心，而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既静心又着急，而音乐中也宛如一段风景画。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1850年完成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这首作品是他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时所创作的，因此得名莱茵。在当时他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这部作品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莱茵河畔的美景，一缕河岸的宏伟的科隆大教堂，神话般的多利莱城堡。1850年9月2号，罗伯特·舒曼抵达了莱茵河畔的城市杜塞尔多夫，出任了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当时舒曼对莱茵河畔的这些印象，给他创作了这一首降 E 大调交响曲的灵感。而舒曼本人也承认，这个地方的方方面面反映在作品当中。当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记载了1850年去科隆的一次旅行。他们是在9月29号的星期天去科隆玩的， 他说我们去科隆游玩，立刻迷上了这座城市，从看杜伊斯城堡的第一眼看起，直到看到那辉煌的大教堂，近看时才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用餐后我们还去了贝尔韦戴雷，在那里充分欣赏着莱茵河的美景。 听到的是莫扎特，由舒曼转到了莫扎特，同样是低回婉转，也应和了夏日可以静心。这里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在乐会里我看到了怪哉虫说的还是喜欢载歌载舞的好，那么我想说的是，人生岂能处处是高潮啊。其实就像一首耐人寻味的歌，人生有低谷低潮的部分，也有高潮的部分，否则处处是高潮，那么其实则是欲盈则满了，满则溢。所以在人生当中也有起承转合，音乐的欣赏有时这样，就好像是四季，春的蓬勃，夏的热烈，秋的婉转，冬的寂寥，四季各有不同，才能感受不同的风景。音乐也是这样，不是吗？ I just don't know how you could be anything but beautiful. I think that I 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And I know that I won't ever change.'Cause we've been friends through rain or shine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 Mm-hmm. 这首歌就叫做 Beautiful 美丽。人生像一出戏，人生像一片海洋，人生像旋律，人生像很多，关键是你的观感，关键是你的感受。在一首《美丽》之下，我们再来回到古典。来自马勒的《巨人》。当中有季节，你会想到马勒的这首第一交响曲的二乐章，会想到像什么样的季节吗？或者说你看了什么样的风景吗？ 的音乐自然会出现在好像是徜徉在一片湖光山色中，也像是秋季丰收的情景。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